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7集，林建伟很快洗漱好，拿起手机匆匆下楼。坐电梯的时候，拿出手机想问齐峰在哪儿，却看到于浩昨晚半夜给他发的消息：“ 你哥昨晚找你，给我打了电话，我说你回家了。” 林建伟头痛，回复说知道了。他在小区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找到了齐峰，那是他从小最爱光顾的一家早餐店。店里的招牌鲜虾馄饨，云建伟百吃不厌。齐峰坐在桌前，似乎在发呆。云建伟走过去，齐峰这才回过神来，马上站起。齐峰比大一入学的时候又长高了点，或许有1.87米，云建伟猜测。齐峰有一个大部分人都没有的习惯，晨跑。据说是小时候经常带他进山玩的护林员叔叔与他开玩笑，说要想天天在山里头跑，没个好体格可跑不下来。齐峰把这话听进去，从小就开始跑步练体能，习惯延续至今，风雨无阻。齐峰高大而英俊，站在比他快矮一个头的云建威面前，没有任何侵略性或强势感，只如温和的大型犬一般，小心的看着云建伟。 吃早饭了吗？给你买了碗鲜虾馄饨。 嗯。 云建伟心情复杂，嗯一声，齐峰去给他买了碗大份的馄饨，自己也买了碗面。既然是这会儿都没吃早饭，坐着干等云建伟。两人坐在桌前，面前两碗热腾腾的早餐。云建伟主动问：“ 怎么特地过来？”“ 听你在电话里心情不好，就过来看看你。” 云建伟忽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拿起勺子吃馄饨。齐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 你说你要走，你要去哪里吗？” 云建伟愣了愣，笑起来。 谁呢？我开玩笑的。你把我甩了，我还不能说气话了。 哦。 齐峰显然没料到他这个回答，傻乎乎坐着。哦一声，云建伟催他：“ 吃啊，再不吃面凉了。” 齐峰听话，拿起筷子吃面。两人各自吃早餐，谁都没再说话。从早餐店出来后，齐峰把云建威送到小区门口。一路上两人都各怀心事没有说话，一直到走进小区，到了云建威家楼下。 哥。 微微。 两人同时开口，看向对方。齐峰马上道：“ 啊，你说。” 云建威歪着脑袋看着齐峰，笑着说：“ 哥，谢谢你今天特意过来一趟，你这样惦记我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但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哥，我真的不小了，你不必还把我当做小孩，怕我走丢，怕我不吃饭不睡觉。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对我，那我该怎么走出来啊？” 齐峰无措站着，说不出话。云建威看他这副笨拙的样子，心想也不知道谁才是小孩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。 哥，你忙你的事去吧，你不是你们组的组长吗？你这一走，你们组的组员怎么办？ 云建威还开始哄齐峰：“ 哎呀， 你真的别太对我放不下心，真的，我有那么多朋友，又不会一个人自怨自艾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我昨晚就是做噩梦了，没睡醒给你打了个电话，别放心上。 齐峰的表情又变得困惑，云建威的表情和说出的话都充满了说服力，何况齐峰已经习惯了无条件地相信他。 其实哥这些天也一直在想，但是一直没想明白。昨天麦璇还跟我说， 别瞎想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准备你的毕业论文吗？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有什么事我们也可以等忙完了以后再说，对吧？ 齐峰愣了一会儿，下意识点头。 啊，是。 云建威笑眯眯的。 快回去吧，哥，别耽误你做正事。 齐峰听话转过身，没走出几步又回过头，不确定地问。 微微，你真的不去哪里吗？ 我去哪儿啊，我书不念了，快点吧，再不走赶不上最近的一趟高铁了。 齐峰这才转身离开，云建威安静站在书的阴影里，看着齐峰离开的背影，良久转过身独自上楼。六月期末周，城市热浪滚滚，树静风止，课基本上都上完了。 云建威白天泡图书馆，晚上回家继续学， 试图在正式申请明年一月的春季交换生之前最后拉一把自己的绩点。同时他还报了一个绅士的雅思班，暑期两个月全封闭。虽然他没必要报这种班，但一方面考虑到九月之前自己必须要拿到 7.5 分的雅思成绩单，一方面沈今念暑假也不回临安，就在绅士继续学画画。他在绘画上进步神速，一边学画画一边在网上接私稿，现在排期已经排到两个月以后，其他的坚持已经全都不做了。云建伟反复对自己强调，他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只是比较追求完美，既然要考就考好，既然要申请就一定要申请到，为此做好万全准备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于浩也和他一起去图书馆做考前突击，安静的自习室里，云建威正专心复习，手机上跳出一条消息，齐峰发来的，说自己毕业答辩结束了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出来吃个饭。云建威就收拾东西，顺手碰了碰旁边的于浩。于浩吓一跳，反应很大的把手机盖桌上。云建威一脸疑惑和于浩对视。 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 冲浪，纯冲浪。 云建威没在意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。于浩不去，说待会儿就回家吃饭，下午也不想出门了，这天能把人热死。云建威就自己走了。中午外头太阳正热，云建威戴上帽子穿上防晒服，严严实实离开图书馆。云建威到校门口的时候，齐峰就在路边等他，身边还有他的室友同学以及麦璇。麦璇穿着条明黄的裙子，打一把阳伞，他皮肤白高瘦，穿这样的颜色也好看，长发高高系起，看上去活泼动人，正笑着与齐峰说着话。齐峰也在笑，低着头与麦璇聊天。云建威顿了顿，然后如常迈开脚步朝他们走去。齐峰看见他走来转过身，云建威小跑上前。 哥，麦璇学姐久等了。 麦璇轻易伸手想搭他， 把自己捂得这么严是不热吗？来，跟姐姐一起撑伞。 云建威不着痕迹躲开他的手，笑着说， 那怎么行，别让太阳把学姐晒到了。 他自然而然走到前面，跟殷崇和宋成双他们说话去了。 齐峰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跟他说，只好和麦璇被留在后面一步并排走。